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还是继续为您讲述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校长王丽娟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王丽娟作为国内顶尖的教育人才，成为我国第一批外派国外教学的访问学者。然而，是怎样的一番对话打破了他原有的计划，并让他原本平静而安逸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面对当时我国民办特殊教育的一片空白，在没有经验、没有先例、没有资金的无奈境遇下，他该如何为孩子们撑起属于他们的那片天？为了让这所民办的特教学校走得更远，为了帮助更多的孤残孩子幸福成长，这些年王丽娟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校长王丽娟讲述她与1080个智残孩子的温情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王校长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创办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的一些故事。前前后后，从筹备到真正的孩子们进入到学校里学习，大概经过了多长时间？ 我97年从国外回来，97年10月份，经过了半年的筹备。 哎，就是说到了 98年6月份批准。 1998年6月份就得到了批准。 对 啊，这个 校委的批准。 对，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哈，我是以为就是你得先把这个批文弄下来，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哎，办学要求非常严格。 是，你得有了这些设施，你才有资格去申请。 对，人家要来验收的。 所以说，你在这个投入的时候，你担着一个风险，就是你有可能得不到批准，是不是？是有这种可能？ 没想， 没想。 因为这种孩子他有需求。 是，你比如说，首先你租一个校舍。啊，人家不可能说等你批准了我再收你房租去， 人家都上这个工商注册去经营去。 对，就是直接他就得先把这个房租他得给你收走了。 对，什么都得先交。 你要准备这些设施，你买这些这个教学设备，你也不能赊账。 再说你刚开始谁都不知道你干啥。 哎，对， 你完全就自己反正拿回来奖学这100多万。 对， 成天往回拉东西。 哦，老是往外花钱的这个感觉。 去都买去。 这些积蓄其实都是来自于您 奖学 的收入。 还有儿子在美国，他是边学习边打工挣的钱。 那儿子没说，妈您把这些钱都花出去了，我怎么办？ 不是，我原来就是准备那个完成东南亚奖学，然后签证也签苏黎世的一个大学。 哦， 有一批商人来华进行口语训练。 嗯， 批准了。 嗯， 我在这闲的时候， 哦， 他说妈你完了之后你就到美国来吧。他住乔治亚州的阿特兰特。 哦， 然后他那个自己有栋别墅。 在亚特兰大有栋别墅。 对，完了他那时候也给那个市长当助理。 哦， 亚特兰大当时有10万华人。他就跟人说我妈中文系毕业的，当了多年老师。因为当地的华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学中文， 学中文，来个地地道道的中文老师。 哎， 就是您其实您、那个、 我们都商量好了、啊、但我突然我改变了、 啊、那个是一种多美好的生活、啊、是吧，就是无忧无虑、什么负担都没有， 是真的是这个发现了这些孩子之后、改变了我这后半生。 哎，您这个具体的是怎么通过一个什么事儿您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我这出国这么长的时间，接收的报纸报刊的、都是我们接到的，有一个残疾姑娘给我收起来，完邻居这大妈吧就都说，哎呀你不在的时候小猪都给你收起来了，那下给我叫王老师、说王老师今天残联东四十四条有个残疾人那个中心，说你到那儿给他报个名去，找工作或者鹊桥找对象、我就骑车都去了，可是推开一看，今天是五类残疾人的活动日，当时有个主任叫赵淑春，这二十年我们是朋友，我说今天这院怎么这么多智残盲残的，搞教育的嘛哈，然后就是我说赵主任咱们这些教育怎么样，他说这些教育现在逐渐都非常正规，盲校肢体孩子肢体残的孩子是随到普通学校，聋哑的孩子有手语，但是智残的孩子叫弱智，他弱智孩子有培智教育，我说培智是几年，他九年，我说九年以后怎么办，哎他说这个门儿考虑呢，他这句话启发了我，然后我就到教委去了，北京市教委有一个教育处，当时有个处长叫李慧玲，现在也是二十年的朋友，他说咱们北京市十四个城区一区一个培智教育，九年以后啊就断代了， 就是交给社会了、 对，然后我就按照他给我的名单，我又跑了东城培智、西城培智、石景山培智、走了一半的时候，就这些校长说九年以后我们非常困难，孩子没得去，有的站这个桌子趴着都不走， 对， 然后呢回到家以后呢，有的家长要上班工作就给他们锁在家里头，然后他让我看了几个家庭，方便面搞不熟，像种地一样撕的都大不利的似的，完又听了很多故事吧， 对，所以就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了解， 我就决心给他们创办一个、再继续教育学校。 那您这个是、本来是回国来续签这个护照来的， 等着走了， 这个结果这一下就不走了， 完了就给儿子打电话、他平常都我们俩约好，他给我打电话 是吧， 那边我回打电话便宜、 是吧，咱那个、 咱们打电话那时候不发达，得上邮电局那小屋里去打去、 那边那四百多平米的这大别墅啊， 大别墅 的咱也不去了啊，就留在这儿要办学， 我当时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识爹娘，我这个学决定他会反对，我跟他说，我说准备给那个九年义务教育以后的智障孩子办一个职业培训学校、 苏黎世我也不去了，你那儿 我 也不去了。 我发现他 说什么， 妈呀太好了， 嘿， 美国很重视特殊教育，他自个儿办个修车行、他说我附近的那个就发现了这老师开车在带孩子们旅行之前的到我这儿来检修车、我发现了车上这些孩子，后来我就免费给他们修车，都成了朋友了，嘿，他比我还先了解这个群体的、 一下他就是支持您了、 他说你办吧、我支持你，我说恐怕我带着一百多块钱不够、整校长什么的、他说我支持你， 哎呀， 后来他修车、我发现了车上这些孩子，后来我就免费给他们修车，都成了朋友了，嘿，他比我还先了解这个群体的、 一下他就是支持您了、 他说你办吧、我支持你，我说恐怕我带着一百多块钱不够、整校长什么的、他说我支持你， 哎呀， 后来他就把他挣的钱陆续的给我带回来，起步钱就给我带回了五万美金， 好家伙、这就是说就是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啊，这个一下就把家里钱都花了。 哪呀，父母也特支持。 还有父母这边也。 父亲是吉林省政协的干部。 嗯。 然后呢他们到北京来看病了，还是我给他们联系的。我妈糖尿病。后来一看我正装修呢，天天在工地里我代工。 是。 完了怎么哪儿改造哪儿修啥的。我爸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太忙了，我说太忙了离不开，他说那我跟你妈妈先回去吧，回去在车站我妈来个电话说二女儿多保重，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善事 是、 做下去，回去一个礼拜我弟弟给我来信儿，妈去世了， 哎呀，就是老人家其实他自己 虽然说已经有点状况不好了，但是他还是全力的支持， 全力支持。然后我就忙活了一年，第二年，我弟弟来电话了，他姐你务必回来一趟。我说怎么着？他说妈妈去世之后，爸爸已经是病重，住了一年院了。那个想最后见你一面。这时我们老师说，哎呀，校长稳定了，你放心吧，我们你回去看看。那一去，我爸爸原来膀大圆圆那个老人，反正骨瘦如柴的，都一个星期没吃没喝了。我回去之后，他跟我说话，我排行老二。他说老二，我跟你妈商量了，我们老年多病，早晚得离开。我住院这一年都是弟弟、弟媳妇、姐姐、姐夫，轮班照顾老人。他说我跟他们说，说的老二干的是一个大善事， 对， 我也没留下什么，就把时间留给他。所以我感觉到老人吧，真是他们的大爱感动着我。完了后来我爸爸说完了，时间不久，我从来没看见人是怎么咽气的，就嗨了一声。我说爸爸我还怎么做，我爸爸说你坚持到底，要加强科研，要多帮助孩子们，碰到困难不要退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怎么做都有理，这还让我带出一批队伍来。爸爸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还给我说魔法册。然后就叹了一口气，脑袋一歪，完了医生来检查的时候说他已经过世了， 就走了。 所以后来吧，我碰到什么困难，我都半夜起来对着星星说，那颗星是我的父母，爸爸爸，我又克服了困难，又带着孩子们前进了一步，你们放心。所以老人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支持，对孩子们的大爱，永远鼓励着我。儿子的支持让我更坚定了，所以这个家庭里这老了小小的，我很感谢他们。 是，在那个阶段可以说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么一种状态。 这么几年碰到困难很多，因为民办教育嘛，国家没有那个具体的给你拨房地啊、房子啊，人家资金的支持啊，所以发生了很多困难。这个地嘛都在农民的手里，大队手里。 对， 咱们北京又大建设，一碰到改造了什么的了，你就白装了。 就是他就会收回去了。 他收回去了， 因为咱们这个农庄的地是要去租去。 还碰到一些蛮横不讲理的房东。看着你收拾漂亮了，他就该找理由了，哄你了， 说让你走啊。 所以我已经五迁六址了。带着孩子搬来搬去， 就是搬了很多的地址了， 都在就在一个昌平，我转了五个地方了。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您得到的荣誉，还有咱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说到的很多的孩子已经得到了帮助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困难也是，就是如果你不在其中的话，你很难以想象的。 孩子们上赶了一批，在一个肉市场突然的就被炒了。一共16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想不开就跳楼了。然后其他孩子像打电话向着妈妈，我们都不想活了。这个时候我跟家长说，我说都回学校咱们开个会。来了之后我说咱们办大企业咱办不了，咱办个小型加工厂，让孩子们都留下。别有那种想法，我说毕竟大家都帮我们。这样呢，就跟孩子商量，就把北京经贸大学对面那个分的房子就卖了。现在邻居回去都骂我，哎，王老师大傻瓜，咱这边房子翻了10倍。 哎呀，涨了好多呀。但是那个时候为了这个学校的事业能维持。 完了之后呢，给孩子们办了小型加工厂，安排了这些孩子。 其实咱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您提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教材啊，教育的这个课程啊，这些都可以就是我们很快的去把它研究出来去解决，但是后续的这些事儿，就是他们又从咱们的学校走出去到了社会上的事儿，其实您也没放下。 没放弃。他们有困难回来还找我， 有的结婚了之后两个人不和谐呀、啊，我给人劝架去， 是， 都成朋友了， 嗯嗯， 然后这房子卖了之后没地儿住，我就很感谢我上个住宅，那个院里头我是有个羊圈，我改了、嗯、改造一下，住了十年。还挺好，也不到挺潮湿的，我也没得什么病、嗯、 就是有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您会不会想这样的一种反差，假如说没有这个事业的话，您可能在苏黎世享受着阳光，可能是在美国享受着这个儿子的这种亲情，嗯，有没有过就想着差不多就得了、 我没有，因为我们一起插队去北大荒的同学， 嗯， 先后走了十来个了，留下的同学呢也都拄着棍儿了， 嗯， 毕竟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反而我还仍然很健康，所以我把这当成一个养老、 嗯、 跟孩子们同乐，感觉能帮助那么多孩子，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的选择是非常对的， 就是当融入到孩子们当中的时候、您就把其他的一切 成天跟他们洗澡跑步，然后唱歌跳舞的一起劳动的，很愉快， 嗯， 困难嘛，现在也不像当初了，有很多企业支持， 哦， 你就说一般家吧，好，大车百辆的全上了、嗯、然后呢每年80%的赤字都是由这些企业的支持， 嗯， 常年支持的能有20几个企业，然后大学生志愿服务搞卫生了啥的，开学了解放军防化学院， 嗯， 教导员带领着新的一批学生40多个给当院荒草都拔了，屋里屋外面貌大改变， 嗯， 然后今年我又进行了新的理事会的改选，集中了中国及世界的精英加入了校理事会， 嗯， 一定把学校扩展，然后北京把这个点儿做成一个示范， 嗯， 全国要发展100所这种职光学校的模式， 对， 孩子们就地享受教育， 嗯， 这么多年接待了60多国家的同行， 嗯， 给予很高的肯定，每年他们也跟我们交流来， 嗯， 所以就不像我当时一个人背着存折背着钱上山，现在搬着院子也是一个爱心人士提供的吧， 嗯， 就像宾馆一样， 哦， 连吃再住再学费，一天平均还不到100块钱， 嗯， 收费很低，新的理事长开会决定未来的发展，对这个领域智障人的优秀人才全部的免费教育， 嗯，就是得到了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已经得到了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嗯， 政府给我们先后40多个大奖，区里的办学先进单位，市里头和试点工程，还有国家教育部的品牌学校， 嗯嗯， 我被评上典范校长， 是， 还有教育科研校长， 嗯， 我觉得这都是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大爱， 没错， 我很感谢大家， 嗯， 这不是一个王校长一个人光杆司令独立大队，那是帮助不了这么多孩子的， 但是要没有您这么多年来一直的坚持的话，也可能 我是因为有大家的鼓励， 对， 我也才坚持住， 可以说是互相的一种补充， 对 啊，这个您在坚持，大家在支持，这样共同的就把它给推动过来， 像就业的孩子还有孤儿，在这我们这儿有一个河北来的孤儿， 嗯， 脑瘫，父母都去世了，嗯，在这10几年他不能做体力劳动，他把所有人对他的关爱写成小说， 嗯， 爱之花， 哦， 已经在诗人新华书店出售， 已经出书了， 对，所以我觉得孩子们的成长真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关爱的大环境， 对， 感谢政府的支持，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现在咱们的北京职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呢，它已经是一个，我感觉哈，在你们的努力下，它成了一个综合体， 对， 不仅仅是一个，有老师给讲课的这么一个学校啊， 它是让人类觉醒的一个媒介， 嗯，你说的是那些孩子们， 对， 他们的大脑的一种觉醒， 人始终要以善为本， 嗯， 要关爱他人， 就是他在这儿觉醒的可能是不仅仅是智力， 对，还有普通学校妈妈 他们的大脑的一种觉醒， 人始终要以善为本， 嗯， 要关爱他人， 就是他在这儿觉醒的可能是不仅仅是智力， 对，还有普通学校妈妈带着孩子们来， 他们都觉得上这一课。 嗯， 哎，还有那出国留学的孩子，他要求必须到学校志愿服务48周， 嗯， 让我们给做鉴定。 嗯， 所以这已经是形成了整个一社会。 嗯， 哎，唤醒人们以善为本， 对， 大爱无私， 对，所以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当中也会就是把你们这个事迹呢作为一个这个教育的典范。 我最感动的是98年的9月份开学， 嗯， 然后10月份呢就接待了国外的媒体， 嗯， 他们来了吧，就是一边采访特别端这个机子的人， 嗯， 最后泣不成声了。 对， 我那时候刚几个月，我不会有很多经验的。完了，我很直率，我就说，嗯，我说哪句话说错了，得罪你们了，你咋哭了呢？ 嗯，他是感动。 哎，没成想，嗯，有一个说中国话了，他说我们在中国语言学院毕业，会说中国话。 哦， 我说那太好了，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这么激动？他说我是日本的 NHK 电视台。 哦， 他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那20年前我哪知道 NHK 呀，啊？ 日本， 他说的相当于中国的 CCTV。 对对对。 啊，我说那我知道了。 嗯， 他说我是国际部的记者，叫大古龙斯。 嗯， 他说我采访过100多个国家，没有什么事儿让我感动的。他在这里我感动了。我说你感动什么了？其实我呀，作为一个老师，只是爱心和同情，我没想什么。他这句话让我记一辈子。他当时说，让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中国的人权平等。 哎， 哎，这么样的有爱心，在中国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体现人道主义。 对， 我脑子轰一下子，我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我所做的一切，能够让一个日本的电视台这样高度评价。他说你们尊重人权，体现人权平等，人道主义。哎，说了一大堆。 就是他从这个实际的这种情况，哎，他做出了一个判断。 对， 哎，这个他不会再去受某些这个因素的那种影响了，就不会再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我们的社会了。 他们三个记者同时含泪，哎，我感觉到一定要做好，而不是像我当初起步那么简单。啊，帮助孩子们，不仅仅 是一个对孩子教育延续的这样的事情了，嗯，甚至他已经涉及到了像国家形象这样的方面。 国家形象，他看的是中国人， 对， 他中国人这样体现的人道主义， 所以这个事业他也必然要坚持下去，也必然要发展下去。 对， 也希望是有更多的这个社会力量啊，来共同支持他。 然后呢，就是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跟我说那你向全世界发表中国人是个最善良最有人道主义的国家。 哎， 结果呢一个月以后还真接到电话了，哇了哇了，全日语我也听不懂。 哦， 后来呢我就打听会日语的人，我让他们给我翻译这些录音。 哦， 他说都是赞美学校，赞美老师。 哦， 称赞你的那些个语言。 就是他回去以后，这个节目播出了以后，也收集了很多的反响， 影响很大。它是影响很大。嗯， 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王校长在这儿呢，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这里边不仅仅是感动，其实也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就是比如说最起码我就要向王校长来学习，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什么公益的事情啊，这些爱心的方面的这些奉献呀，就会也会毫不犹豫吧。也希望收听了我们这期的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启迪。 我们这一代呢都是受着传统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受着革命传统教育。我经常这么想，我们无数的先烈为共和国的前进牺牲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没有享受到和平。我们今天享受到和平，不能坐享其成。 哎， 我们能力很有限，一定为这个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现在能力就有限，但是我国家培养出来的教育工作者，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努力的把自己的余热奉献给社会，能够帮助更多的特殊孩子，